哎呀，你看看，这天下大事啊，没有一档子让我省心的。 我说他疯的，说别瞎操心了，读报有立心呐。 话里话外，新闻书场，走着。 哎呦，您不说我倒给忘了，今年这话里话外， 11:01开戏。 自从盘古开天地，中华文明有魅力。收听广播，用手机，聊天室里都是戏。这个算不算呢？我把这听听啊，哎，就这么推给大伙儿了。哎，熟人应该懂。要是刚来的朋友呢，我简单多说两句。哎，欢迎您用手机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这能够啊全频率的收听北京电台的节目。那么另外呢，这个正好赶上，哎，听听啊改版了啊，这版面扩充了，内容更丰富了，互动交流更加的顺畅，欢迎大家啊！另外呢，可以关注咱们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客户端，啊，不是微信公众号。哎，你看这一走神说错了啊！哎，对，微信公众号，为客户呢，端上一碗，这个，哎，解暑的夏天的凉茶，哦。这么个客户端，哎，对对对，哎，为客户端啊，哈哈哈，都可以，都可以。开门啊，跟各位先说三件事。这三档子事儿呢，确实这个有两件事儿啊，说出来呢，这一上来啊，有点这个情绪，反正不知道您啊，我反正我说这事儿，这个情绪不高。啊，这个不应该发生，哎呦，悲剧事件。头一档的事儿呢，这是昨天晚上北京下大雨，说海淀那边有个桥啊，是什么地方积水了，结果呢有一辆小汽车雾的里头，北京话雾的里头，就是他这个开进去之后啊被困了，什么原因被困，这个具体不了解，会不会是这发动机熄火了？因为它这个涉水而过呀，弄不好这发动机一进水，这车就开不了了。还是不是还有其他的原因？这咱不知道。那桥底下据说这积水可是不少，积水嘛。啊，结果呢，这车中两人被困。后来呢，这个甭管是群众啊，包括救援的什么之类的，哎，赶到现场应急管理吗？迅速的，哎，就算是把这二位给这个啊解救出来，但是呢很不幸送到医院，俩人没救过来。这个其实呢，这个事情啊也不是孤立的，若干年前北京发生过类似的情况。我就说这些年呢，其实包括媒体啊也不断的在说啊，说这个咱们加强这个城市的排水啊，防这个内涝这方面做了很多工作，但是呢这雨一大呀，有的地方多多少少的还会存点水。这就说啊，也得有个人得有自救的啊，包括这个防范风险的这个意识。按说这事儿不该发生，看见这地儿积水了，咱就别存那侥幸心理，嗨，我这一脚油就过去了，能过得去吗？可能是你看见现在这水啊，你看这个我这车应该还可以再往前走，你确定吗？他这水要是来了以后来得及，你还真是啊这个难以应对。就说这个事儿， 看见积水了就别往里去了。哎，这就是是不是有这个侥幸之心呢？当然我这话没有褒贬，咱就是实话实说啊，真心是觉得这个事情是个悲剧，不应该啊。当然这事儿反正是这事儿反正已经出了啊，那就大伙儿都接受这个教训，这是头一个事情。二一个事情也是个悲剧，这是这个假期嘛，这过暑假哟，咱们出去这个什么锻炼锻炼吧，户外活动，这还是一个有组织的啊，是这个类似的啊，青少年参与的啊，这么一个，反正户外的，他这户外还不是去天坛啊、颐和园啊，不是那个腾格里大沙漠，到那儿穿越去了。就这天儿，沙漠那地方好，这大太阳一晒，你想想看呢，它不同于咱们这个城里啊，或者是哪怕平原这些个地方，多少还有个遮挡啊，这太阳太毒的话呢，到树荫底下凉快凉快啊，多多少少吧，它有个防护。这沙漠里头，好家伙，这大太阳这晒呀，有一小伙子16岁高中生，他是不是类似这个热射病啊，这个具体的不了解，不多说，反正是最起码的中暑了，而且这程度还挺重，这人躺那地方半天没言语啊。别人想他可能是想缓醒缓醒啊，是可能是确实是热坏了，谁成想这人就没再起来，沙漠探险。哎，这就说这个风险意识，哎，到哪儿都得有。这个是你说这个指着这个社会啊，多帮助多救援，国家这方面组织各种力量那是必须的，但是呢您自己个儿是不是也应该这些地方啃节儿上，哎，脑子里多根弦呢。我就说啊，这事儿也不是褒贬或者埋怨谁，包括这当事人家长事前认真考虑过没有，你起码的一个安全常识，就这天儿你往沙漠里去是吧，骆驼都不去。倒是啊，就说呀，我就说这事儿嘛，嗯，安全这头一句话啊，结合这两件不幸的事件，安全出于理性。什么叫理性？这过去啊，传统咱们这个啊，古代那地方，古代人他不说理性，他叫道理，哎，一个意思啊，道理道理，哎，道这就是指的是一种生活的经验，道吗？走道吗？啊，对了，理呢，理就这个认知上头啊，你这个基本的知识和常识，经验加常识加在一块儿，这叫理性。哎，有时候常识啊咱说嗨，咱也没念那么多书，咱也不知道这个啊，这个前头500年后头500年，是您不是诸葛亮，但是呢基本的生活常识和经验这是应该有的。别小看这个事儿不简单，有些人你别看他上年岁了，白头发茬啊，呵，照理说也算长辈了，未必具备这种生活常识和基本的知识，哎，这基本的生活经验未必有，是吗？哎，对了，就在这个防疫过程当中就能暴露出来，哎，所以我就说嘛，第二件事情就哎，说到这防疫，不多说啊，不多说，不增加大家的这个压力，哎，也别说压力太大了，压力太大其实不利于防疫，哎，而且这压力要是过大，说明什么呢？说明某些同志的常识和生活的经验欠缺，不然你压力不会那么大，不会风声鹤唳、草木皆兵。哎，对了，所以就说嘛，防疫源自什么？源自认识。 哎，你有充分的、足够的认识，你就能有自觉性。这个只靠督促，甚至于哪个什么商场啊、单位啊、啊这个什么什么广场啊、什么什么地方啊、人流聚集的地方啊，站俩保安，俩保安大叔跟那儿啊，瓮声瓮气，操着一点外地口音，就这是督促，这是应该的，是必要的。但是只靠这个，我认为是不够的，要提高认识。这个昨天看了一段视频，这是外地的事情，具体哪儿不说了啊。有一个县上的领导，就批评他们底下的这个村里头的这干部，说你们，你说你当着面骗我，就是本来应该是这里头有那个村民呢、啊，这个农户啊，他这个啊，因为什么原因，肯定有原因，他得居家隔离。这期间呢，嗨，村上就稀里糊涂啊，行了，嗨，你反正差不多，就不是我出去一趟，或者我去哪儿是吃个饭什么的啊，去吧，早点回来。得，他这一稀里糊涂，结果赶上这县里这领导来检查工作，发现了，你看你们这个，这你这不对，这个当时弄这个啊，这当头的这领导还挺生气，说话声音也挺大啊，挺着急，这可以理解，完全可以理解。但是咱就说啊，你当领导的，你有责任没有？哎，说没有啊，我这大会小会老说呀，我这要求啊，要求他们都得到位啊，什么之类的。仅靠这个够不够？有这个当然是对的，必要的。哎，大会小会说，赶紧得部署，得落实。但是只靠这个够吗？行政手段防疫绝对是必要的。您听清楚啊，我说的是行政手段防疫是必要的。但是防疫这个事情不仅仅是行政范畴内的，它还包括人们的思想认识，而人们的思想认识的提高，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靠的是什么呢？靠的不仅仅是行政手段啊，也得有科普啊、宣传啊、教育啊、引导啊。这个就不是说，哎，这个时候啊，大伙儿得抓紧绷住这个弦啊，攒住这口气，咱把这事儿给啊应对过去，是不是啊？啊，清零了，哎，这个时候嘁哩咔嚓，麻利快，这叫行政手段。等这劲儿过去之后，哎，我说了吗？防止这个走极端，紧张的时候、要劲儿的时候，他这嘁哩咔嚓。等到这事儿过去了，缓和一点，其实没完全过去。哎，这是事实，这个不以谁的意志为转移。我也希望他明天就过去，一风吹，天一亮，没有了啊，该干嘛干嘛，不可能。哎，他这是个长期的过程，要和疫情做好打这持久战的足够的思想准备，这方面依靠的更多的，我认为是大家的意识，共同的来防范。也别那个哟，你看现在嚯，我们这可支持，我们这可又较劲之类，呵，好家伙哟，你看那个叔叔大爷婶子们，哎呦，一天到晚说这个，怎么说都不听啊，没法想象，就这样的，哎，一天到晚他们家四大味儿。那您这个，您就算防住疫情了，您也不能防住痢疾呀。我哎，我说这对不对？这是一个大的卫生健康观念啊，包括人家老说这个什么勤洗手啊、多通风啊，啊，就这些个，你说除了疫情之外，别的时候日常这不得注意吗？对呀。老是觉得这小小不严的事情说他干嘛呀，是不是啊？哎呀，你看看这生活当中多几个二大爷啊，不是张二伯这样的啊，这多喜庆啊，多有意思啊，还能听马先生说相声呢。可是你想，你要是把这个张二伯那行为，就他们家那四大味儿，你要搁在现实生活当中，我问一问你，愿不愿意跟这样的人做邻居呢？对呀、啊，所以我就说这个道理。哎，这个啊，靠自觉，我认为这个自觉这概念，这更主要的来自于宣传、引导、教育、科普这方面的工作，实事求是说，有待加强。哎， 两手都得硬啊。说这个有些个观念啊什么之类的，你像他为什么有时候他会有一些个因为防疫而产生的一个认知的鸿沟呢？哟，这人怎么健康码变红了变绿了，不是变那个黄了啊，变白了啊，是正黄啊，是镶黄啊。哎，别闹了，真事儿，我跟您说啊，这个也算是科普啊。这是晚报，我看昨天说的，就是说这个因为咱们这个现在健康宝升级了啊，昨天我就说过，它升级改版之后啊，它有些功能跟过去不一样了啊，这个应该说更细致了啊，就是借助这个大数据啊什么什么之类的啊，咱们这个行程啊，它这个管理的还是很到位的。所以这个情况之下就有可能出现一种什么情况呢？外地有这样的，没去疫区呀，我没去那中高风险，怎么我这健康码也变红了也变黄了呀？哎，这个是很多种情况，它这大数据搜索出来的。比如说因为他这个应对的是现在这德尔塔这毒株，它不是传得快，这个好像面积还大吗？范围广。哎，对了，这个就是说呢，包括这个它这病毒的持续时间相对过去要长一些。那么这样的话呢，就是讲究这个环境之下，如果您没跟那个密切接触啊，无症状啊，或者是这个确诊病例啊，你没跟他有直接的比较近距离的接触，但是你跟他曾经在同一个区域待过，是这您不知道啊。对，这就跟那京剧似的啊，你说别瞎扯了，这里还有京剧，有一出戏就是形容这种情况，我一解释您就明白了。三岔口有吧？哎，任堂会跟这刘丽华这俩人在一间屋子里，一个环境里头啊，同一个环境，他们俩没接触啊？没有。为什么呢？他们俩是黑着灯的，摸着黑这儿啊比武较量，谁都未准完全能碰着谁。按理说没有，是不是啊？啊，这任堂会啊，这个是吧，比武较量完了之后啊，干完了仗，他回广东了啊，一回广东，哦呀，我这个健康码怎么回去呀？嗯，怎么这口音？他那人啊，对啊，哎，这是什么原因呢？就跟你跟他在同一个环境底下，比如说曾经也不见得啊，同一个时间段，可能差个一段时间，同一个机场，同一个火车站，同一个地铁站，同一个商场，同一个超市。哎，你这个里头可能包括同一个电影院啊，这都有可能，同一个饭馆啊。这种情况下呢，他这大数据搜索的时候就可能把您包括进去。您觉得哎呀，这个我这也没什么事儿，我这怎么就哎，我跟您说啊，别着急这个啊，首先你去跟这有关部门沟通，我这算什么情况，我要怎么办。一般来说，这个首先主动的向社区报告啊。另外这那么咱们保险起见，不是说您就真的就这个啊传上了，那这个未必，我认为大概率不至于啊。当然这个还得保持警惕，为了保持警惕也是为了照顾保护他人，这段时间就暂时别出去了啊，跟单位说一声，哎呀，那个是小杨主任吗？啊，你好，我是立新啊，我今天不上班了啊。别介，那说是我没事，我哪儿都没去。对，这您放心吧，啊，我基本上我现在的生活规律就是三角成一线，嗯，三角啊，对，有时候他背不住，哪天他去医院啊，是吧？啊，拿个药啊什么之类的，哎，对。啊，我而且我挑那医院都比别的医院，就是您去那医院人少啊。对，哎，就首先啊，出现这个健康码变红变黄，简短结束，首先主动报告，别外出，配合开展一下。因为什么？这样的话呢，你就得跟这个他们这个疾控中心说一声，流行病学调查，这得有了，查清楚到底怎么回事。这里头啊，刚才我说那些情况之外，也背不住有可能 您是被大数据勺上了。对了，哎，这种情况也有，这个我也不是瞎说，这事儿我问过12345，人家说也存在这种可能，你根本就没去过那儿，但是呢可能在边上啊，或者反正不太远的地方被他那大数据刺儿啊，大数据给勺上了啊。啊，这也有，这个你弄清楚啊，这个回头您这码自然而然就绿了啊，这不一点都不耽误您正常生活，这个就叫常识再加上生活经验，碰着什么事儿别紧张，哎，您不紧张其他人咱也别紧张，老那儿叽撩叽撩的，哟他这嘿好哟喂嘛呀，好家伙，是不是啊，您这啊好一叽撩行了啊，没事也有事了，就说嘛。长话短说，你瞧有那样的吗？就有在这里头跟着啊瞎起哄的。有啊，有这个南方某个地方啊，江苏。哦，对对对对对对。具体哪儿不说了啊，具体哪儿啊，具体什么地方不说了，江苏。江苏啊，啊对了，这我得说啊。跟他们这儿没关系，宿迁啊，有一位这个方二哥，方二哥这两天老跑派出所， 哎呦，我跟你说，我跟你说，哎呦，我说报警啊，报快快点快点，快等不了了，快快呀！ 警察说你怎么了？你什么意思？ 我呀，我跟你说，快给我赶紧给我检查，快给我检查去，你把马上给我检查， 我检查什么呀？ 检查，我这。这检查我这浑身上下哪儿都不舒服，哎呦，浑身上下我脑袋疼， 脑袋疼啊，可能是二脑炎。不是你怎么回事情啊？ 我跟你说，我这打扬州回来，我高风险， 高风险哦，哎呦，高风险，那是得查，是得查，你压我得查吧，全面的身体检查，而且不能收钱。哎人家说这收不收钱，这得单说。喂，别让我是这，我可能是这个，我这，哎呦喂，可能是那毛病，那他太重了，那哎呀，嘚儿塔呀，您看我这嘿， 行了， 啊，您倒未准是嘚儿塔，可能您这反正嘴皮子可不太溜索， 我这说可说吓得我这，快点给我体检呐， 老吵着要给他体检。联系疾控部门跟他说呗，说你的这人说他是扬州回来的啊， 我烟花三月下扬州， 行 啊，我这说我这李白杜甫还有我老方， 哎，没有你，嗯， 我快的，哎呦我咳嗽了，行了，哎呀我这发烧，哎呦呼这温度啊上去蹭蹭的，你看我试完表之后65度， 嗯，你再高一点就到衡水了， 哎，我没有去过衡水， 嗨，后来人家问他，你到底说实话，你怎么回事，你这是，最后这小子说实话了，这方二哥去过扬州吗？没有，查出来了，他那当地也有健康码啊，绿的，没，而且大数据显示他没离开本地啊，就在宿迁啊，你干嘛说你去扬州啊？而且高烧咳嗽，这不都假的吗？一量体温，啊，是吧？16.4，哎，啊，没有，比那个要高，比那高，哎，怎么那么这温度这么低？ 可说我这说实话吓的。 哦，你可算说实话了，怎么回事呢？他哪儿都没去，他最近呢想体检了，但是呢又舍不得花钱。你想体检，这要是医院里头那体检中心全套下来，怎么得，是吧？得1000来块钱或者再贵点吧。你甭管是贵是便宜，反正他一分钱都不想花啊。人讲话到哪儿都没掏过钱，哎呵，啊，想图个便宜。一想，哎，我假装我要是从高风险这回来的话，肯定得给我全面体检啊。哈哈，体检完了之后一看，我这绿码的，哎，你看我又没什么。感染啊什么之类的，我什么都没有，这好好的，我就这行了，走了，这钱我也不也他也不跟我要了，还好。警察说了，你这个啊，你这体检没戏了， 我自己掏钱， 这不是你掏钱的事儿啊，你得啊，嗯，得拘，嗯，给拘了，你这事儿闹的吗？ 呵，哎呀嘿，哎呀，酒蒙子来了。呵，成都华阳这头几天，河边上，成都啊，那四川的地方河多，哈，哭汤，下起一位。大伙一看，哎呦，快点吧，快点吧，快点吧，赶紧的捞吧，赶紧吧，不是捞，往上先救吧，救吧，这人还行，还行，还有口气儿。警察叫消防都来了，群众都大把手帮着，七手八脚把这位给担上来了。这警察一边往上担他，就一边这运气呀，呵，好家伙，真够可以的。你说你喝多少啊？喝多久了？喝醉之后掉河里，就这种情况之下，为什么警察运气？大伙儿紧着忙着往上拽他救他，他呀跟那儿。嗯，还好嘛，还吧唧嘴呢，你太过呵，哎呀，你瞧，哎，真有那个信以为真的，是吗？哎呀，你看你一天到晚闲着乌鸡六兽啊，是吧？一个成语故事，乌鸡六兽啊，这就是名词解释啊。乌鸡六兽怎么解释？嗯，这是江苏南京头段时间，有一位吴姑娘。到银行，哎呀，我得，哎呀，各位呀，银行工作人员，快着快着快着，我得转账汇款呐，给谁呀？不认识啊。嗯，行了，大伙一听这个多半破案了，您是碰上电信诈骗了，谁告诉你的呀？我这是乱爱呀，啊，不是那个啊啊，恋爱呀，恋爱，哎呀，我恋上了一个，哎，他恋我，我恋他吧，啊，是吧？哎呦呵，我们俩人，哎呀，他帮助我，我帮助他呀，模范夫妻，我们立业成家呀。那您是爱上那姓赵的了？不是，嗨，美国的，美国的一位将军哟，你们可不知道啊。吴姑娘很羞涩，呵呵，很羞涩，哎，行了，别瞎说了啊，我哟脸都红了，呵呵，你看啊，爱上一个将军，美国将军，哎，我们这是一出戏呀，说着说着就唱上了，劝君王啊！大伙儿说那个什么于姑娘，谁姓于呀？我姓吴啊，但是您这听这唱腔是那个角儿啊？是啊，这我不用再解释了吧？您听出来了啊？那位说您解释解释吧，假的呀，还用说吗？又遭遇电信诈骗了，啊！破案之后到底没弄清楚那个美国那将军什么军衔啊，好像是下士。哎嗨，新闻一口清，多个地方明确秋季学期大中小学开学时间。北京咱们这边说了，医保个人账户实现家人共用。北京发热门诊患者排除新冠肺炎可能之后，可以离开。立新读报在建外，建外就是广播台。哎，不对，那位说这是昨儿的词儿。对了，你看看这一下，这个啊，这个把昨天，哎，这也没问题啊。介绍一下我们单位住址吗？立新读报说新闻，来的都是讲究人。薄脆油条要细分是煎饼果子，有标准。经济日报的一篇文章，有标准的煎饼果子更香。啊，这是天津的，他们这个餐饮行业协会有一煎饼果子分会，估计也我这么猜啊，既然他们分的这么细，可能应该还有一包子协会，嘎巴菜协会，哎，有可能啊，都可以，哎，就说啊，天津煎饼果子制作专项职业能力这个职业标准。就这个对这煎饼果子，你别小看这么一套果子，它这有这个包括粉糊啊、豆浆啊、果子呀、啊这个什么什么啊，这个哎薄脆呀、啊、调料啊、造型啊、相关知识操作规范都定得很细致。也许有人觉得嫌麻烦，嗨，一个煎饼果子怎么摊不是摊？我告诉您说，这个我认为是个好事儿。个人认为这是中餐革命的一大进步。因为这中餐呢，一个是标准确实不好恒定，那么由此产生的就是咱们说这厉行节约的过程当中就发现了， 他那一盘菜上来你吃不了啊，说我吃不了，要不然带走，要不然的话就浪费了。对了，你就是带走其实也有一个卫生的问题，你这天带走回家一会儿馊了怎么办呢？对，所以这中餐呢最难的，多年前就说过，那老师傅都知道，标准是个这是个啊专门的业务。哎，你人家这个，你瞧，不单以后咱就说啊，煎饼果子有标准，鸭血粉丝啊，是不是啊，扬州炒饭、沙县小吃、北京卤煮啊，都可以啊。其实过去不是说没提到过这个餐饮的标准。哦，是啊，你瞧。 哎，掌柜的，这多少钱一斤？ 卖鱼的一瞧，怎么这位同志扛着鱼竿买鱼啊？ 是啊。 哦，您问这个，2.5毛一斤，1.4块。 1.4块活吗？ 您瞧啊，个个活。 哎，还怎么不喊我啊？个个活，骂不腻了，腻了给我要4斤，咱来1块的。 哦， 你给要4斤， 人给他要4斤鱼，4斤给您搁哪儿？ 别搁哪儿腻了，分量够吗？ 您瞧啊，4斤高高的， 嘛4斤高高的，你再饶一个，再饶一个， 这是什么人格啊？ 非叫人饶一个不可。 嗯，没办法，4斤高高的人又饶他一个，给您搁哪儿？刀斗子里头，刀斗子里头，嘿，这就算行了，这波就算我赶上了， 还赶上了呢。 哎，你看高先生这相声，高英培、范振钰，哎，人家这个相声是不是啊？你这买鱼它有标准啊？这是买鱼，对呀，你吃饭一样啊。你就说这个，人家这做果子，哎，天津里头很早就发现这问题了。是啊， 往那站，西姐，你再看西姐，哟，你刚来呀、啊，今儿来晚了，砰砰，2块面，跟俩馒头一样，哼，赶得了之后跟锅盖似的。往锅里一扔，来回翻4个个都不带捞的。哪位吃过这样的果子？4个个都不带捞的，捞出来之后您看那色儿，那个老 行， 又脆又脆。 甭夸了、啊，我也看出来了，啊、质量好 啊， 又脆 就是 又香 啊。对， 怎么拿走啊？ 就这么拿走， 这么拿走 啊？ 别的顾客看着没有意见？ 嗨，开始有意见，日子长了他们就没意见了。 为什么？ 他们也习惯了，我也自然了，拿着就走了。 哎呀呀呀呀！ 哎，你看你他这果子，你的标准不一样吧？是不是？您吃过这种果子吗？您吃过这种高先生这版本的果子吗？啊，对了，抓紧时间给各位再说两句啊。今天的新华每日电讯，这算是个好消息。扬州新增确诊降至个位数，当地有一个地方降至低风险。得了，不多聊了，感谢各位接茬来听接下来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新闻天天谈，明儿个聊天室再见喽。